我曾有过巅峰辉煌，万人追捧，更有过枕肘茶凉，众叛弃离。你们好，我是阿友。人走着花凋谢，茶凉着孤独夜，曾经拥有这一切，它势必全部破裂。人心那太复杂，我不愿再去挣扎，那段迷失的年华是对善良的惩罚。开始演变，结束掺杂，孤独让我麻木着，辜负着，冷酷着，刺骨的麻木。想要试着结束，却发现已经深入。曾经手持潇洒，隔断喧嚣，让我厌倦的心愿着，期盼着半生的遗憾，留下一声悲叹，在心酸附加想念。人走茶凉，也易入目孤独，这时代苍茫，全是名利追逐。有多少人没有摆脱束缚，他最后败在这片偌大江湖。向欲望去追逐，他本心变得虚无，想着身边那些过客，没有屁留一个。太多起起落落，说太多是非对错，如今只剩心酸寂寞拥抱我的魂魄。我忘了怎么去做，我没有力气再闪烁，黯然神伤，闭上双眼苦笑。我心如刀割，不再需要拥抱，再写几首诗句才能抹掉，我才能找回多年前的荣耀。不再需要依靠，我比太阳还骄傲。看着天空，默默体会人走茶凉滋味，生命有多宝贵，这感情有多细碎。不想再管是非错对，未曾有过疲惫，真的感觉好累，我又不甘心颓废。不知不觉又是一晚，一次次的呐喊，我熬红了双眼，再看不清这一点。恨着时光太短，我恨着心酸太晚，眼睛渐渐迷离，这视线慢慢转移。从未想过阿友会是逆流的鱼，说不出的悲凉，我拼命咬牙硬扛。人走着花凋谢，茶凉着孤独夜，曾经拥有这一切，它势必全部破裂。人心那太复杂，我不愿再去挣扎，那段迷失的年华是对善良的惩罚。